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林忆莲演唱的至少还有你，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 童安格不必太在意， 你不必太在意， 蔡健文演唱的慢慢的陪着你走， 慢慢地陪着你走， 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，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， 张浩哲不是我不小心， 不是我不小心， 苏芮牵手， 也许牵了手的手， 张国荣我， 我就是我， 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， 如果你 财政销找一个字代替， 想你就乱乱乱头绪， 王菲人间， 天上人间， 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， 爱要怎么说出口， 张杰三生三世， 与你天地间徜徉，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黄品源演唱的《狠不下心》。 你说你以后决定自己活，转眼成空无人港口，无情风随波逐流，被你拖着走，不想就此罢手，想不透，以为会幸福，然而却孤独，寂寞公路频频回顾来时路，我就好像一棵相思树，没有谁为谁停住脚步，要抓抓不住，狠不下心，狠不了你，你早就不是我的你，冰上的火渐渐微弱，融化了我淹没我，狠不下心，狠不了你，我早就应该要清醒，一年四季四个冬季，一滴眼泪是个你，

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 和周华健共同合唱的《萍水相逢》，这首歌翻唱自迪士尼的动画电影《阿拉丁》的主题歌《一个崭新的世界》，曲调轻柔唯美，深情款款。 人与人的相遇如此扑朔有迷离，岁月悠悠，容颜无自更改，为谁徘徊？人生

在那开满鲜花的河岸上，战士们追寻他带着花香的目光，山河波折，爱情在硝烟里庄严的成长。来吧姑娘，拥抱你最爱的人，一个诺言，一条河水，一缕无尽的芬芳。美丽的白桦林，请把你的风声唱响，千里万里的风雨，怎能阻隔爱的人在路上。时光无言流转，岁月已而美着我的疼痛，你的目光，你的衷。带着尘土的忧伤，人生催着思念在颠簸中不去的绵长。来吧英雄，请问你最爱的人，一个世纪，一腔柔情，一剑舞的衷肠。美丽的白桦林，请把你的风声唱响，千里万里的风雨，怎能阻隔爱的人在路上。时光无言流转，岁月已声唱响，千里万里的风雨，怎能阻隔爱的人在路上。时光无言流转，岁月已爱而美着我的疼痛，你的目光，你的衷肠。 陪着你走是一首充满柔情的浪漫情歌，由梁艳玲和蔡继文共同演唱。 面对你有点害羞，爱的话不要急着说， 让我想清楚再多些把握，等等我 眼里有满满的温柔， 暖暖的感觉，默默的交流，不要太快许下

怎么可以原谅自己？ 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芳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首是苏芮的经典老歌，时至今日它依然作为标志性的作品被摆放在音像店的货架上，见证着苏芮曾有过的努力和收获。在苏芮的低吟浅唱当中，传递出一种平淡从容和深情。 因为爱着你的爱，因为梦着你的梦，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。因为路过你的路，因为哭过你的苦，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，追逐着你的追逐。因为是 人海。

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， 哇，瓶顶的小金珠真可爱，金光闪闪，祝 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。 秋风送爽，登长城做好汉，乘缆车看满身秋色，果实累累，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。6162-6022。 填满你心中所有空隙，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。我想摘两颗星给你，